彝族是一个讲求族群的民族，所以有不少家规族规。由于昔日带封建思想，所以某些族规相当迷信。例如若果村内发生失事事件，族长会捉来几个疑犯，做一张手伸入滚油。他们认为若果是无辜的人，手是不会有事的。 云海阿祖，摩星岭四号。 Case 3SSS 彝族之苦。 好，继续翻到嚟咧，最后一次嘅摩星岭四号。嗱，头先咧讲咗好多关于咧，就系我自己个人意见啦，就觉得原来咧，彝藏嘅朋友咧，同我哋 彝族啊，我哋都变咗彝藏， 你又有 两个彝藏，唔系， 我谂紧即系彝族嘅朋友实在太过，有啲嘢咧系同我嘅信仰有雷同嘅地方， 系啊，好有雷同噶。 嗱，但系 佢哋好少人信天主教嘅， 系我谂直情差唔多冇啊，如果 唔系。唔系， 反而又有啊！ 我喺香港大学，而家借咗俾唔系香港大学嚟嘅，而家变咗系演艺学院嗰个八大嚟 八大嚟 修院咧，而家变咗演艺学院一个学院啦吓。楼下咪有个小小嘅展览室嘅， 系啊。 嗰个展览室里边咧有一个当年咧，应该冇记错就系法国人去到大陆中即系南即系南亚地区，但去咗大陆啦，去向彝族人去宣讲福音嘅时候，一本彝族文嘅圣经嘅 copy 喺度，我真系睇到，我真系想攞咗佢。 彝族文 系啊，唔知道超过好似85至200年噶啦。咁我觉得你即系我肯定有人系向彝族人去传个福音噶，不过佢哋信嘅机会咧系比较低，因为佢哋迷信程度好高。所以咧，我知道早期喺云南嘅边境有一部分嘅少数民族系信咗天主教噶，即系正如而家你去怒江咧，怒江嗰度系全中国其中一个最偏僻嘅地方，我好想去嘅。OK， 嗰个地方系有好多。好靓嘅教堂嘅，而而家仲系有信人，仲系大量嘅少数民族信天主教。 都系嘅，而家全中国入边咧最靓嘅天主教教堂咧，全部都喺晒啲最偏远。 系啊，因为当年冇得破坏 啊嘛。啊，咁似乎呢样嘢真系要问一问啲法国传教士。 系你问喂，你问下佢天主教有冇咩啦？有冇啲彝族嘅记录啊？即系我惊梵蒂冈嘅档案里边系有彝族嘅 document 啊。 因为法国嘅宗教方传教会咧，佢哋嘅。文件记录都几好 的。咁你喂，法国人不嬲都中意 collect 文件噶啦， 都要问下 真同假都要 collect 噶嘛。 Okay, 介绍个你识 啊又。你香港有一个法国嘅传道人噶，咁你要问佢啦。 唔止一个好多。 咁你要问佢而家佢点睇彝族嗰个文化，因为佢哋好似应该系首先同彝族去传福音 嘅。好特别嘅，咪后先至讲得噶。 系咩好复杂 嘅？但系要问一问啦，彝族嘅头先讲咗苦啦啊。 唔系 讲咗彝族啫。 唔系，我想讲翻个咩啫？我唔系个苦嘅嘢，我就系掕出嚟嘅咋。我想讲一样嘢，唔系 detail 唔系多嘅，即系但个问题系，我想楞彝族，因为佢觉得自己系老夫老祖先，而佢楞去讲呢个彝族故事啫。咁但系咧，佢哋头先讲嗰个洪水嘅故事未讲噶嘛，就系咩咧？就系话当时咧，即系个世界咧，嗱，你记住嗰啲讲法系同创世纪好雷同， 我从来冇当冇听过创世纪先 ，OK？ 咁佢就话咁讲，佢话咧。世界的开头呢发展人类文明开始啦吓，咁就人类开始腐败啦，道德标准开始低啦，呢啲字眼我话俾你听，真系 官腔嚟噶嘛， 真系直情即系我睇紧创世纪 宗教官腔嚟， 系啦，咁喺当中咧就一路咧上帝就发觉咧，即系天神咧佢形容下，佢有一个字咧，嗰阵时我系记得叫做啊，唔知有音咧，唔知 天形容唔好嘅， 唔系嗰个形容嗰个神嘅，唔知叫好似咩王、天王定咩王，系但系汉语译翻出嚟嘅， 唔会系阿波罗， 唔系，但系嗰个字咧系同耶和华嘅字好似嘅，但系佢系汉语读法似咯， 耶王， 唔知系咩耶王定咩耶王，系类似咁嘢，咁我觉得 天王， 可能天王，啊唔系唔知啊，嗱，总之一个上帝啦，总之个角色啦吓，咁佢就话俾即系觉得呢个世界就系好唔掂啦，同埋派咗啲使者落嚟去巡视呢个世界咧，发觉咧呢个世界都系好败。好败坏啦，即系好似天使咁样啦吓，咁啊决定咧立心咧就要去将呢个世界洗涤，要去 改翻好佢， 唔系佢哋要毁灭呢个世界啦吓。但系咧佢喺个深敲一个唔知咩情况之下咧，就发现有一个好人， 系 真 系 好似挪亚方舟嘅故事， 系啦 ，OK， 佢就话咧，但系个问题系咁嘅，佢就话咧见到咧只系一个男人系好人， 一個啫。OK， 佢就即係當然佢有試探佢啦，呢樣嗰樣覺得啊呢、這個好人嚟嘅。OK， 所以呢個咧可以成為呢個世界被毀滅之後嘅一個 唯一一個人。 有兩個 version 咯，即係你知道唔同嘅異族有唔同嘅啦。有一個 version 就得翻一個男仔，一個男人；有另一個 version 就係一男一女，亦都係叫做兄妹檔嘅。 肯定呢個真。 點解咧？ 你得翻一個男人點樣？ 诶，嗱，两个故事有两个唔同嘅 version， 一阵再讲，两个都可以延续下一代 ，OK？ 唔系嘛？ 系，唔系自我繁殖，你听住，听埋先。 当年已经有复制人， 你听住先。咁咧，当时咧就讲完之后咧，咁啊，但呢个上帝咧就都几绝嘅， 系， 佢就公告 呢个天神， 系，就公告天下，就话我嚟毁灭你啦，都同圣经似噶， 宣布下先， 宣布下。咁仲要咧就咁嘅，佢咧就静静地就叫呢个男子咧，就话嗱，你咧。就匿喺呢棵巨型嘅竹里面，因为竹系空心噶嘛。你再用一啲泥浆啊、谷物啊，就吻实晒成个边吓。佢、我要你呢个竹嘅一个飞船啦、啊、OK， 竹船啊系唔可以渗到水嘅。但系你幻想一下，当个竹斩头斩尾咧，似唔似一个挪亚方舟啊？系咪先？挪亚方舟真系方噶嘛？你记住吓， 挪亚方舟真系 唔系啊？你知唔知好多基督徒唔知挪亚方舟系方噶？佢哋以为挪亚方舟系条船嚟噶，蠢到，唉，真系唔好话我话啦。咁咧，佢一个竹嘅方舟 ，OK， 佢话你匿入去吓，即系咧嗰个天神咧就同其他所有人嚟讲，我会不断落雨，我会掩浸呢个世界，将所有嘢毁灭。你哋即管用你嘅金银铜铁石起你哋嘅船啦。 嗯， 咁喎、啊，嗱，圣经就冇咁嘅版本嘅，但佢就话用金银铜铁船去你起你嘅船，咁落啦，一不断落，不断落，不断落啦。咁、那个问题就系、是，即系话佢呢个上天嘅天王扇佢哋，因为点解金银铜铁 全部都沉 嘅船，金银铜铁石嘅船全部沉晒佢底啦，就唯有呢个 竹做嘅 竹船咧，呢、這个挪亚方竹咧， 挪亚方竹，咁就移竹方竹， 移竹方竹咧就一路喺度浮，飘飘飘飘飘飘，跟住个地开始咧就干啦，撞到啲地方啦，咁就开咗啦。 啊、okay, 撞开个竹 系啦，咁就爬出嚟啦，就可以又开始有重新嘅耕种呢样嗰样。 但系得佢一 嗱系啦，呢、這个 version 系咁嘅，呢、這个 version 就系当时咧，佢见到呢个整个世界毁灭咗啦，所有人死晒啦，所有动物死晒啦，所有嘢都冇晒啦，所有嘢咧佢就不断喊啊！佢话咧佢形容咁嘅，呢、這个男子咧后来见到剩翻呢个世界得翻佢一个人，佢日头就喊到天黑，天黑就喊到日头，咁样天神就觉得好心噏，咁话系，如果得翻佢一个又孤单吓、啊，又惨情，咁点算咧？嗱，你估下俾你估。呢、这个天王啊，呢、这个天王系啦，用啲乜嘢嘅情况去安慰佢咧？ 男人 慈善，我哋咪派个男人添，我以为 我创造个女人俾你。 佢唔系，佢仲叻， 仲叻， 仲叻。佢话：哎呀，你咁惨啊！好啦，我派四个仙女下凡， 系 就我哋当你就即系落咗嚟之后咧，就当咗你 中国神话， 冇错啦，就变咗呢四个就系你哋嘅你呢、这个男子嘅老婆啦。即系咧，佢就每一个老婆就生好多，每一个老婆生好多，咁、就成为咗上帝嘅仙女同人类结合而生嘅下一代。但系你唔好唔记得喺创世嘅里边，其中一段都有讲到人类的儿女同天上来的所谓巨人或者神人。结合而生下一代嘅故事噶吓、嗯，即系呢个系圣经亦都有噶吓。OK， 但如果另一个 version 咧，就系、是、有两兄妹，系两兄妹就坐住个葫芦形嘅方舟吓、啊，我哋叫方舟啦吓，我简短叫佢啦，我唔 detail 啦。咁就一路咧就系俾洪水浸晒所有之后咧，咁佢完全走唔到啦。咁就直到撞到啲竹爆开咗个葫芦，咁啊见到啲竹树咧，佢就话啊系竹救咗我哋嘅。所以就崇拜竹啦咁样，咁呢个就其中一啲，因为佢啲史诗式嘅文献系多到不得了噶，咁、啊、当然我又好想，即系如果有时间或者第时有机会咧，应该中国人系要将所有佢嘅史诗去即系译翻晒所有嘅汉语啦。当然可能有人会觉得个译法可能有啲唔同嘅，唔紧要，译咗先咯，或者做咗记录先咯。咁有其他可能喺外国收集关于彝族嘅文献，应该再攞翻嚟去研究咯。呢个系我觉得好重要，因为你究竟睇紧佢呢啲文献嘅故事嘅源头。究竟是嚟自巴比伦以前的传说啦，定系嚟自圣经啦，定系其实根本原来我哋啊，中国人先至系源头，先传翻俾你哋中，佢想讲中央呢、這个中东嘅一带嘅地方咧，咁呢个好离奇噶、哦， 但系。 即系如果咁样咧，讲到呢一方面咧，真系要睇一睇咧彝族啊，嗰、个嘅即系个年份，其实当年第一批嘅彝族人系。即系咩年份？ 佢唔系，佢已经喺讲紧远古时期已经有彝族噶啦，系啊，即系讲紧都系讲紧三四千年已经有彝族人留咗喺度，一路留到而家系冇乜点样大嘅变动嘅。即系话咧，佢个大迁徙只不过系主要以前系四川一带啦吓。有一部分因为佢哋族群与族群之间都有械斗嘅吓，都有，因为佢哋好，因为佢哋到而家呢个族群都系一个恶嘅族群嚟嘅，非常之恶嘅， 苦啊嘛， 可能系苦嘅民族可能恶啲，好恶，动不动就打噶啦，即系佢哋倾嘢系打噶，系真嘅，而家都系噶， 打得掂就即系代表讲掂数， 有时唔讲噶啦，一嚟就打噶啦，佢而家喺大陆都系咁嘅，所以好多人都唔敢惹佢哋噶 ，OK， 咁又迁移咗，大部分咧就去咗，因为大部分即系迁移咗一啲人咧，就系因为咁样走咧，就喺云南同埋贵州同埋广西嘅，佢咁样只不过系讲紧几千年都系嚟围喺呢个咁嘅地区嘅啫， 系， 佢冇大迁徙过噶 ，OK， 咁于是乎你谂下呢啲文献点解会咁样记录呢？咁佢当中系咪有啲故事系我哋唔理解嘅呢？好啦，仲有一个故事咧，系我最中意嘅故事嚟嘅。 系 呢个故事咧，就系佢讲到而家现代文明嘅人咧系点嚟嘅。 嗯， 我有时听落咧都几科学噶。 哇，佢都几细致嘅喎。 细致， 反而如果 啲史诗好细致。 而家连人点样嚟都讲埋， 人点样嚟， 系啦。 咁嗰个咧就同嗰个头先嗰个故事有少少可能唔系接轨嘅，即系可能 中间发生好多嘢噶啦。 佢可能系当两个 version 都唔定啦，即系我哋冇去特登要拼埋佢啦。但佢讲到又系，即系你一形容到呢个世界嘅开头咧，佢一定又讲到咩天空混沌啦，吓呢样嗰样啊，好即系好似上世纪咁样嘅。 前文后理好似啱。 系啦，之后突然间咧，佢又会讲话啊，即系而家讲紧嗰个大嘅，我最中意嗰个故事啦。佢话咧，最初咧，人咧其实系马骝嚟嘅。嗱，我话俾你听呢样嘢系科学度咧。我真系我好惊彝族，其实系整个世界嘅智慧之源，你明唔明啊？佢系马骝嚟嘅。 佢哋原来就系我哋所讲嘅非洲人。 咁咪佢系个马骝吓。佢话咧呢个当年人仲未变成真正嘅人咧，系属于马骝群族啊。而呢啲马骝群族咧系唔咩嘅，即系唔冇乜道德标准啊，纯粹去摘果食啊呢样嗰样嘅。咁而呢啲嘅人咧，慢慢咧就去到变成一种人嘅状态咧。咁就出现点解呢？就又系好似创世纪里面亚当夏娃遇到个生命树嗰个故事嘅。佢系某一日，一只冇马骝，冇马骝，冇雌性马骝，就见到一棵果实。呢棵果实一食咗之后，产生智慧。哇！ 呢单嘢我哋觉得啊，即系头 好明显啊，好明显 啊！你哋吓呢啲文献，我系我哋中国嚟噶， 睇下边度先 咁之后咧，佢喂埋个仔，啲马骝仔其他嘢咧，就开始个啲马骝开始 aware 到自己原来啊，原来我哋系好落后噶，我哋原来赤身露体噶，我呢样嗰样。于是乎咧，就慢慢就。传放，因为佢 detail 就唔系讲紧真系点样去变啦，唔系人狼咁啦，总之慢慢可能经过咗一啲嘅 generation， 就变成咗第一代嘅人。 嗯， 嗰个话嗰种人咧，又同而家嘅人系有少少唔同嘅。话点咧？第一代嘅人咧系得一只眼嘅， 系 独眼人。 唉，鬼嘢喎！ 一扎族群系独眼人嚟嘅。咁嗰扎独眼人咧。最初嘅时候因为是原始，所以亦都是完全冇道德标准可言嘅。冇道德标准到点呢？就是不断呢就完全是互相去厮杀啦，互相去呢个嘅打斗啦，甚至呢佢哋完全冇呢个辈分之分嘅，即係佢会父母又都冇分到嘅，即係冇仔女父母孝敬呢啲完全分都冇嘅。甚至去到后期呢，因为天神就见到喂唔对路喎，呢啲独眼人因为好似好越嚟越离谱喎。佢离谱到点咧？离谱到后来咧，佢哋竟然系会劏自己啲人嚟食 吓， 即系例如佢话咩咧？个独眼人嘅老人家老咗啦，咁啲后生就会即刻捉住老人家劏分尸啊，团年饭啊，劏完之后食咗咁样。 Okay. 但系你要记住，如果我哋睇人类嘅进化历史咧，我哋有好多古代嘅人类系食人肉噶，呢个亦都系科学噶。 有嘅呢个一页啦， 系有好多页咯。 OK， 即系欧洲啊、亚洲啊，系啊，都系食人肉嘅。 甚至而家都仲有啦。 而家嗰啲已经相对都唔算噶啦，但系真系有食人肉文化啊嘛。咁但系呢个文献里面咁嘅记载，咁但系咧佢话咧，天神所以咧决定要灭咗呢一代。灭咗呢个独眼人呢一代， 咁但係佢就無意中呢就見到有一個人呢係可能佢冇咁講啊，可能係一啲 DNA 嘅問題啦。佢就係、是、隻眼呢係有兩隻。 係嗰陣時係叫奇怪，而家係叫。係 啦，冇錯啦，兩隻。但嗰隻眼呢係打直嘅，叫直眼人。 哇，係 似咩呢？似外星人。似罗智慧仪，系咪先直眼嘅 ？OK， 咁啊，天成觉得呢个人咧就相对嗰啲独眼人咧就好心地啲。 嗯 ，OK， 就于是乎咧就叫佢避一避，唔知匿咗去边度嘅时候咧，佢第一次嘅毁灭咧唔系头先个版本啦，唔系洪水啦，佢系 叫佢查羊血喺门框系嘛？ 我睇嘅文献里边冇讲过呢样嘢。 哇，真系？ 咦，唔系有冇啊？ 唔系嘛？ 嗱、啊，我帮你 study 多啲。如果有嘅话咧，即系直情系偷我哋嘅。咁之后咧，嗱佢天神点样惩罚佢咧？佢要将所有世界嘅地方嘅地方全部冇水同埋冇水源去干旱。 嗯， 但系我谂十灾里边好似有一灾系干旱噶， 有 系嘛？ 有 咁啊，佢话干旱而所有嘅族群系干旱而死尽，唯独呢个直眼人。好啦，所以天神就决定将直眼人救翻出嚟之后咧，就帮佢去繁殖下一代。 系 咁，都可能有好多 version 啦，可能仙女也有类似嗰啲咩啦。咁啊，直眼人咧就变咗系第二个 generation 嘅人类吓、啊。不过咧，天神觉得都唔妥，因为佢发觉即系经过咗好多代之后咧，呢、這个直眼人嘅后代咧，虽然系比独眼人嘅文化系高啲，系有道德标准高啲，即系冇捉嗰啲阿婆阿嫲嚟食啦。但系咧，佢哋觉得都唔系好好，因为又唔尊师重道啦，亦都冇乜规矩啦，亦都咧系冇呢个阶级之分啦，亦都系就算你死咗，就求其掉喺个河边就算噶啦，即系完全咧系唔会有坟啊，唔会有剩嘅。咁、觉得咧，即系天神都觉得唔得，即系呢个系一个唔好嘅谂法嚟嘅。咁咧，于是乎咧，佢就派咗一个使者落嚟咧，就希望去揾出有冇呢一个其中一个好似上一次咁啦、一个可以被拯救嘅对象。几次每次都系咁噶，但系呢个被拯救嘅对象咧，我就觉得似边个咧？就似后来喺圣经里边嘅亚伯拉罕嘅故事。点解咧？佢派一条龙落嚟，条龙啊， 火龙。 佢冇讲 ，OK， 佢条龙咧就伤咗条腰，就伤有个大伤口系扮出嚟嘅，就不断去问人有肯唔肯帮我即系医翻好或者系整翻好，咁就揾咗好多嘅直眼人咧，都完全系当佢死嘅， 吓 或者当佢怪兽 ，OK， 咁突然间忽然咧遇到唯一一个可能 DNA 出咗啦，又系一个 横眼人， 就系我哋呢个 generation 啦 ，OK， 咁横眼人就话啦，哦，咁啊你咁惨咪好啦，不如咁啦，我攞把刀出嚟，我割自己嘅大腿嘅肉去补翻你条腰啦。咁啊，准备拔刀向自己的大腿想一劈劈落去嗰下， 忽肉嘅时候， 有条龙大家讲：你唔好听听 讲中文， 黐线听唔系啦，听你唔好咁做。其实我想试验你嘅啫。嗱，呢一幕咧就同阿伯拉罕去杀佢个亲生仔，要俾上帝 犯制 吓、去即系试探佢嘅时候，系好似咁。佢就话啊，你系异人啊，嗰条龙话。咁你我会保护你，你喺第二个灾难里面你都唔会死。於是乎呢就出现咗头先其他嘅 version 就係点呀，大洪水降临，将整个直眼人嘅族群杀尽，剩返呢个环眼人。好啦，环眼人於是乎被救出之后呢，就成为咗而家我哋呢个 generation 嘅人啦。咁你话呢啲故事系咪喺我乜段去睇嘅时候，系咪极度之似圣经嘅启示录？ 唔系 呢个创世纪咧？ 我净系觉得咧，如果云海咧系即系一啲基督宗教嘅传教士咧去传道啊， 用呢啲方式去传， 哇，一定好多人信啊！大家都好头会听啲。 如果我系真系咁啊，我话俾你听啊，如果系嘅话，我会做咩？我就会去彝族嘅地区传道。我就话俾你听，你其实一早已经系归顺于主 啦，一早已经系噶啦。 但系所以你知唔知咧？我曾经有怀疑过一样嘢。 系 嗱，你听下呢啲故事，咁有呢啲圣经嘅影子。 嗯， 嗱，咁你会谂到啲咩咧？我会谂到啲咩咧？就系、是、佢又有高度文明啦，古时嘅时候啦，佢嘅文化嘅背景又高啦。佢又有兵器嘅發展啦，佢有咁多嘅口傳歷史啦，佢有自己嘅閲歷嘅喎，記住啊！佢呢個閲歷咧，仲要係已經係講緊當我唔想咁講啊，但係呢個係其實係事實嚟嘅，就係、是、當我哋中原嘅漢人都未好系統地發展一個比較好呢個陰歷嘅時候咧，彝族人已經有自己一個叫每一年十月，即係十一年得十個月嘅一個叫十月歷。嘅一個系統已經係存留咗好耐㗎喇喎。十二歷嘅系統係點嘅呢？一年得十個月，每個月36日。 OK， 咁啱好360日到啦、啊、之后呢佢就会隔几多呢就加返一个闰日咁样呢就保晒成个系统。咁而佢係知道点样计算㗎喎，因为佢知道地球系圆嘅，佢知道所有个行星系点样运作，佢哋有天文记录㗎。咁、你话佢点可能会知道，而呢一切嘅嘢喺度嘅时候呢，我就突然间諗、哦、即係我对呢度民族有兴趣嘛，係咪佢係咪以前犹太民族里面流失嗰十个民族其中一部分，或者是而家因为找回两个嘛，是不是那有很多人就说其实很多很多犹太人的讲法就是说他们东移的嘛， 是 他由巴勒斯坦地区一路向东行的嘛。 东移就是亚洲 地区版图了，已经是。 那一路会不会去到尽头，因为那时候有大凉山有高原有这个云南高原可能阻住入去中原的地区，他们 stay 了。在而家嘅大凉山一带成为咗彝族，有彝族里面咧，亦都分咗好多唔同嘅彝啊嘛。 系， 咁会唔会就系我哋迷失嘅十个犹太支派咧、 啊？ 所以就将啲所谓佢哋听翻嚟嘅传说摆翻晒落嚟啦。我有咁嘅怀疑噶。所以你知唔知，如果我真系想做一啲实验嘅话咧，当然我相信冇人会配合到我啦。呢样嘢亦都系一个好麻烦嘅事，因为彝族人比较恶啦。我就会应该喺希望大陆嘅学者会做呢样嘢，就系喺唔同嘅彝族地区咧抽佢哋血， 睇下个 DNA， 所有 DNA 做 record。但系你好难做，因为彝族好嬲好恶嘅吓，佢尤其是好唔中意汉人嘅。咁咧就做晒一个分布表，即系话呢啲彝族嘅 DNA 系点样，系点样点样。爬晒之后咧，就对比巴勒斯坦地区嘅 DNA， 对翻对一对。 系咯，咁你咪 match 到系咪迷失的十个支派咯？ 喂，但系调翻转，我想问啊，嗱，既然呢一个彝族啊有一个咁详细列出嚟嘅一个传统啦，同埋一个嘅有天神咁，佢哋会唔会有宗教信仰咧？自己如果咁嘅， 佢哋系信一啲比较迷信嘅嘢， 但系就唔信呢个天神 嘅 喎。 佢信天神，但系佢系乜？即系佢系多神嘅宗教咯。但系你又要记住一样嘢，喺旧嘅好古老嘅犹太传统里边，曾经有好多时间系信有众神噶嘛。即系如果唔系耶和华，都唔使惩罚佢哋话有一时系拜下巴力，一时系拜下边个边个啦，系咪？仲有。你知唔知咧？曾经其中一个故事，因为太多佢啲故事啦。曾经一个故事就系话个后生仔就去揾一个世界真相嘅时候咧，入咗个森林咧，就见到一啲超巨型嘅乌蝇去食人嘅。佢就夜晚咧就喺度一路斩啲乌蝇。你记住，大乌蝇系魔鬼呢个说法咧，亦都系极之传统嘅犹太文化嚟嘅、有乌蝇魔鬼嗰个传统噶嘛， 系 咁点解彝族里边有乌蝇魔鬼要害细路咧？你明唔明呢样嘢系喂 好离奇、 啊？系啊，神同魔都系好夹噶，呢个系所以令我觉得好迷离嘅一个故事。而回应翻啦，即系我惊时间唔系好够啊，咁咧。你知道啦，头先话彝族当自己系老虎嘅民族啦，吓、咁所以咧，佢哋咧一早咧喺我哋中原有发展新肖嘅系列嘅时候咧，今年农历新年吓、我哋新肖梗系用鼠行先噶啦，但原来佢哋嘅新肖咧系虎行先嘅，佢哋嘅排法系咁噶吓，有啲嘢俾佢估嘅， 系 第一首先系虎，第二系兔，第三系穿山甲。 哦， 第四是蛇，第五是马，第六是羊，第七是猴，第八是狗，第八是鸡，第九是狗，第九是狗 ，sorry 啊，第十是猪，第十一是鼠，第尾个是牛 ，OK， 咁我想问啦，你估原来咧穿山甲咧喺彝族人眼中其实是咩咧？ 蛇， 唔系蛇系，但系之后嗰个嚟嘅、原来穿山甲就是龙。 哦， 不过咁、 系冇一龙， 冇龙、但你记住、你知唔知而家已经好多好多汉族嘅学者咧，开始怀疑我哋中华民族嗰个龙文化咧，系源于西边嘅少数民族噶。咁会唔会系穿山甲？会唔会系蛇？会唔会系其他嘢咧？甚至而家有啲大胆嘅学者话，彝族咧先至系发明我哋中国人认为系佢哋发明汉族人发明嘅太极图咧。可能都是彝族发明的。 真的有些似太极那些图案 的。所以你想想如果彝族才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发源地的话是不是很开心呢 哇这个虎年新一个的题目学习了彝族。 不过我劝大家千万不要乱去找他们。我下一集我会补充一点其实彝族人为什么这么恶、 好。 港英时期的政治部是分开情报部和保安部，当中再细分为 S 组负责情报行动， D 组负责侦察， G 组负责内部保安，而 G 组中的 G4 就是昔日的保护政要组，现在责任就落在保安局手上。云海阿祖，魔星岭四号。 见高就拜，见低就踩，见你跌低喺街，佢就咁就行过。呢个世界好多妖魔鬼怪，得闲你出街一眼睇晒，见高就拜，见低就踩，见你跌低喺街，佢就咁就行过。话知你见行过，净系想你尽快拜拜，分党分派，对住你扮晒同你一见如故，背住你讲呢道理睇无缘故，闹到你喊啲说话难听。一个礼拜七晚你都有阿妈生，点解要照旧匿喺度死局，点解要接受呢一种屈辱，终于要反抗尽快，将所有感觉大嗌，举手去表态，你够胆可以每放越大，终于要反抗尽快，将所有感觉大嗌，举手去表态，你够胆可以每放越大，天几高我就有几高，成王败寇是上司，上司是上司，不外遇事有失要得要捉紧每一次机会，就算比人哋辛苦多几倍，我甘心我身心有几攰，输可以死背，生命有几回，输咗咪咁灰，十年人事记翻身，突然偏差咪起翻身，失言不可能，从来冇担心，仲有几多艰辛，要我去攀登，个个只管笑我，我睇到你睇少我。话错嘅唔想系我功课，越系傻子值得我去冲破。终于要反抗尽快，将所有感觉。